第96集。老鼠的突然死亡，跟林死前的话让我们一头雾水。我们互相对视了许久，乌贤禅十分疑惑地看着我，不知道自己又在什么时候惹了人。一个尖细的声音从老鼠的尸体之中传来。 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。 乌贤禅警惕地将我护在身后，手中拿起了判官笔，对着这尸体问道： 你是何人？ 那声音发出了一阵阴笑声。 你不必知道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这人间以后我接管了。 说罢，老鼠的身子化成了一滩恶臭的血水，将地毯啄出了一个尸体形状的破洞来。我迷茫地看着吴贤禅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中二的语气跟反派宣言，怎么听都是一个炮灰啊？这什么呀？ 这东西怕是有些厉害。你知道这只老鼠吗？是十二生肖之首那只老鼠的直系后裔，每12年才会长一岁。修炼千年，好不容易成了人形。那时候正是我为他封正。封正了，就不用再12年一次的守护着这人间，而是自由自在的妖怪了。可他现在死了，老婆，我难受。 乌贤禅遗憾地看着地毯上那个痕迹，有些难过。我过去抱他，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他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他也算是还了自己的债了，对不对？乌贤臣在我怀里不肯说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太难受了。过了半晌，他抬起头来。 我好像知道是谁在做这些事儿了。 是真的很厉害的角色吗？ 老公得回去一趟了。我得回去找到阎王还有别的判官，跟他们商量一下这些事儿。老婆，你也得走一趟，你得去一趟天上，找一只叫做黎奴的猫神仙。你就跟他说，人间有难，但求天神一助。 他说着从衣服口袋之中拿出一个小铃铛来。 你拿这个去，带他一起回来，我们在家里集合。 但是我怎么上去啊？老公，我没上去过，我只是一本小破书罢了。 老婆，你傻了，你是天煞孤星，星星是来自于天上，你是上天赐给地府的，你原本就来自天上。 哦，我恍然大悟，在脑海之中翻找起那个古老的从未动用过的咒语皈依咒。我站在院子之中，在心中念起那个咒语，霎时间万千星辰支成一道梯子自银河顺到我的面前。我看了看吴贤禅，他对我点了点头。我义无反顾地爬上了梯子，从人间到天界只需要爬这星辰之梯99节就能到。最上面等着迎接我的是掌管世间书籍的仙君，他对着我行了行礼，带着我去面见玉帝。天界一片歌舞升平，仙女献舞，仙君奏乐。我走在中间，有些恍惚。 来者何人？ 玉帝眼睛也不睁，懒洋洋的带着我来的人说道： 启禀君上，是老黄历来了。 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玉帝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扫了我一眼。我在他的眼中看见了一丝嘲讽。有一事相求，求见黎奴。玉帝坐直了身子，看向了我。 哼，黎奴？你还好意思见黎奴？朕倒要好好问问你们，你们地府就将人间掌管成这个样子？黎奴因为得不到该有的供奉，前些日子仙逝了。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 险些站不住。玉帝又挂上了那抹嘲弄的笑， 你请回吧，当年地府执意接管人间，我们也劝过了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乱子，我们也爱莫能助呢。 他说罢照着我的额头点了一下，霎时间我就回到了刚才上来的地方，手中还攥着那个乌贤蝉给我的铃铛。乌贤蝉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我知道他还没有回来。我耸了耸肩，贴心地帮着朱天一家关好了别墅的门，转身向着火车站走去。不过我总觉得哪里不太一样了，又说不出来是哪里不一样了。这一路上司机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，眼中冒着金光，对于我身上的衣服评头论足。到了火车站下了车，我去买票，售票员又说出了买软卧都没钱，穷鬼吧。这样的话上了车更是人人乱作一团，抱着婴儿的妇女要求老人让座，老人要求年轻人让座，年轻人死活不让。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不按照座位坐，他们说他们想靠窗，并且动手抢起了我的票。乘警在一旁嗑瓜子，冷眼看着这一切，毫无作为。到了车站，我终于下了车，几个孩子围着一个断了腿的乞丐放肆地嘲笑他，把硬币纸币扔在他脸上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在拐角的地方又看见几个老太太往下水道里扔着石头，里面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猫仔，紧紧挨在一起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一个老太太恶狠狠地说道， 你个小畜生，让你妈偷我的菜，耗子要毒死你妈，怎么没毒死你们？ 这应当吗？我停下脚步来，看着周围的人肆意地大声地骂着别人，嘲笑着别人天生的缺点。看见一个老师给家长打电话要钱，看一个工人在楼下故意把冰箱里的电线剪断，看一个老人毫无心理负担地躺在马路中间等待着碰瓷，看一个男人薅着怀孕女人的头发在地上拖鞋，看一个罪犯拿着刀当街追赶警官，看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当街给对方的老公打电话约出来吃饭。我有些许迷茫，我分不清这是人间还是炼狱。我倒退了几步，恶意扑面而来。 哼，抓到你了。 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，我被人抓住了胳膊。我回头去看，是我的大学辅导员，她扭曲着脸看着我。 林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老师收了你点钱，你去举报我？ 她扭曲地笑着，举起了手中早就准备好的石头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挡，手中的铃铛响了起来，接连不断的音波从我这里向外扩散，周围听到的人都露出了一丝迷茫的表情。我又尝试的晃了晃的铃铛，他们停了下来，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双手，随后大家互相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纷纷散去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这铃铛驱散了人间的恶意，却驱散不了我内心的寒意。我伸手抹了一把眼泪，在大街之上哭出了声来。